你好，我是郑雨迪。今天呢，我们来继续讲讲 Java 虚拟机它是怎么实现 Invoke Dynamic 的。上回讲到，为了让所有的动物都能够参加赛马， Java 7引入了 Invoke Dynamic 机制，允许调用任意类的赛跑方法。不过呢，我们并没有讲解 Invoke Dynamic 本身，而是深入的探讨了它所依赖的方法聚别。今天呢，我便来正式的介绍一下 Invoke Dynamic 指令，讲讲它是如何生成调用点，并且允许应用程序自己决定链接至哪一个方法中的。Invoke Dynamic 是 Java 7引入的一条新指令，用以支持动态语言的方法调用。具体来说，它将调用点抽象成一个 Java 类，并且将原本由 Java 虚拟机控制的方法调用以及方法链接暴露给了应用程序。在运行过程中，每一条 Invoke Dynamic 指令将捆绑一个调用点，并且会调用该调用点所链接的方法聚别。在第一次执行 Invoke Dynamic 指令时， Java 虚拟机会调用该指令所对应的启动方法来生成前面所提到的调用点，并且将调用点绑定至该 Invoke Dynamic 指令中。在之后的运行过程中， Java 虚拟机则会直接调用绑定的调用点它所链接的方法聚别。在字节码中，启动方法是用方法聚别来指定的，这个方法聚别指向一个返回类型为调用点的静态方法。该方法必须接收三个固定的参数，分别为一个 lookup 类实例，一个用来指代目标方法名字的字符串，以及该调用点能够链接的方法聚别的类型。除了这三个必须参数之外，启动方法还可以接收若干个其他的参数，用来辅助生成调用点或者定位所要链接的目标方法。我在文稿中贴了一段代码，其中便包含了一个启动方法，它将接收前面提到的三个固定参数，并且返回一个链接至 host.raise 方法的 constant call set。 这里的 constant call set 是一种不可以更改链接对象的调用点。除此之外， Java 核心内库还提供了多种可以更改链接对象的调用点，比如说 mutable call set 和 volatile call set。 这两者的区别就好比正常字段和 volatile 字段之间的区别。此外，应用程序还可以自定义调用点类来满足特定的重链接需求。那么由于 Java 暂不支持生成 Invoke Dynamic 指令，所以接下来我会借助之前所介绍过的字节码工具 ASM 来实现这一个目的。你无需理解上面这段代码的具体含义，只需了解它会更改同一目录下 Circuits 类的 StartRace 方法，使之包含 Invoke Dynamic 指令，执行所谓的赛跑方法。如果你足够细心的话，你会发现该指令所调用的赛跑方法的描述符和 host.raise 方法或者 dir.raise 方法的描述符并不一致。这是因为 invoke dynamic 指令最终调用的是方法聚别，而方法聚别会将调用者当成第一个参数。因此，刚刚提到的那两个方法恰恰符合这个描述符所对应的方法聚别类型。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可以通过 invoke dynamic 来调用 host.raise 方法了。为了支持调用任意类的 raise 方法，我实现了一个简单的单态内联缓存。如果调用者的类型命中缓存中的类型，便直接调用缓存中的方法聚别，否则便更新缓存。可以看到，尽管 invoke dynamic 指令调用的是所谓的 raise 方法，但是实际上我返回了一个链接至名为 invoke 方法的调用点。由于调用点仅要求方法聚别的类型能够匹配，因此这个链接是合法的。不过这正是 invoke dynamic 的目的，也就是将调用点与目标方法的链接交给应用程序来做，并且依赖于应用程序对目标方法进行验证。所以如果应用程序将赛跑方法链接至兔子的睡觉方法，那也只能怪应用程序自己了。在 Java 8中， Lambda 表达式也是借助 Invoke Dynamic 来实现的。具体来说， Java 编译器利用 Invoke Dynamic 指令来生成实现了函数式接口的适配器。这里的函数式接口指的是仅包括一个非 default 接口方法的接口，一般通过 functional interface 来注解。不过就算是没有使用该注解， Java 编译器也会将符合条件的接口辨认为函数式接口。举个例子，上面这段代码呢会对 int stream 中的元素进行两次映射。我们知道映射方法 map 它所接收的参数是 int unary operator， 也就是说在运行过程中，我们需要将这两个 lambda 表达式转换成 int unary operator 的实例。这个转换过程便是由 invoke dynamic 来实现的。在编译过程中， Java 编译器会对 lambda 表达式进行解语法糖， 生成一个方法来保存 lambda 表达式中的内容。该方法的参数列表不仅包含原本 lambda 表达式的参数，还包含它所捕获的变量。在上面这个例子中，第一个 lambda 表达式它没有捕获其他变量，而第二个 lambda 表达式则会捕获局部变量 x。 这两个 lambda 表达式所对应的方法如下所示。那么可以看到，所捕获的变量同样也会作为参数传入生成的方法之中。在第一次执行 invoke dynamic 指令时，它所对应的启动方法会通过 ASM 来生成一个适配器类，这个适配器类实现了对应的函数式接口。在我们的例子中，也就是 int unary operator， 启动方法的返回是一个 constant cosite， 其链接对象为一个返回适配器实例的方法聚饼。根据 lambda 表达式是否捕获其他变量，启动方法生成的适配器类以及所链接的方法聚饼皆不同。如果该 lambda 表达式没有捕获其他变量，那么可以认为它是上下文无关的，因此启动方法将新建一个适配器类的实例，并且生成一个特殊的方法聚饼，始终返回该实例。如果该 lambda 表达式捕获了其他变量，那么每次执行该 invoke dynamic 指令，我们都要更新这些捕获了的变量，以防止它们发生了变化。另外，为了保证 lambda 表达式的现成安全，我们无法共享同一个适配器类的实例，因此在每次执行 invoke dynamic 指令时，所调用的方法聚饼都需要新建一个适配器类实例。在这种情况下，启动方法生成的适配器类将包含一个额外的静态方法来构造适配器类的实例。该方法将接收这些捕获的参数，并且将它们保存为适配器类实例的实例字段。你可以通过虚拟机参数 dump proxy classes 来导出这些具体的适配器类。这里我导出了上面这个例子中两个 lambda 表达式对应的适配器类。可以看到，捕获了局部变量的 lambda 表达式，它多出了一个 get lambda 的方法。启动方法便会将所返回的调用点链接至指向该方法的方法聚饼。也就是说，每次执行 invoke dynamic 指令时，都会调用至这个方法中，并构造一个新的适配器类实例。那么这个多出来的新建实例会对程序性能造成影响吗？我再次请出了测试反射调用性能开销的那段代码，并将之改造成使用 lambda 表达式的 V6 版本。测试结果显示，它与直接调用的性能开销并无太大的区别。也就是说，即时编译器能够将转换 lambda 表达式所使用的 invoke dynamic 以及对 int consumer.accept 方法的调用通通内联进来，最终优化为空操作。这个其实不难理解， lambda 表达式所使用的 invoke dynamic 将绑定一个 constant cosite，其链接的目标方法无法改变，因此即时编译器会将该目标方法直接内联进来。对于这类没有捕获变量的 lambda 表达式而言，目标方法只完成了一个动作，便是加载缓存的适配器类常量。另一方面，对 int consumer 的 accept 方法的调用，则是对适配器类的 accept 方法的调用。如果你查看了 accept 方法对应的字节码的话，你会发现它仅包含一个方法调用，调用至 Java 编译器在解 lambda 语法堂时生成的方法。该方法的内容便是 lambda 表达式的内容，也就是直接调用至目标方法 test and target。 将这几个方法调用内联进来之后，原本对 accept 方法的调用则会被优化为空操作。下面我将之前的代码更改为带捕获变量的 V7 版本。理论上，每次调用 invoke dynamic 指令时， Java 虚拟机都会新建一个适配器类的实例，然而实际运行结果还是与直接调用的性能一致。显然，即时编译器的逃逸分析又将该新建实例给优化掉了。那么我们可以通过虚拟参数 do escape analysis 来关闭逃逸分析。果然，这时候测得的值约为直接调用的 2.5 倍。那么尽管逃逸分析能够去除这些额外的新建实例开销，但是它也不是实质奏效的，它需要同时满足两件事情。invoke dynamic 指令所执行的方法聚饼它能够内联，和接下来对 accept 方法的调用也能够内联，只有这样逃逸分析才能判定该适配器实例不逃逸，否则我们会在运行过程中不停地生成适配器类实例，所以我们应当尽量使用非捕获的 lambda 表达式。下面呢，我来总结一下今天的内容。今天我介绍了 invoke dynamic 指令以及 lambda 表达式的实现。 invokes dynamic 指令它抽象出调用点的概念，并且将调用至该调用点所链接的方法聚饼。在第一次执行 invoke dynamic 指令时， Java 虚拟机将执行它所对应的启动方法， 生成并且绑定一个调用点，之后如果再次执行该指令， Java 虚拟机则直接调用已经绑定了的调用点所链接的方法。 Lambda 表达式到函数式接口的转换是通过 invoke dynamic 指令来实现的，该 invoke dynamic 指令对应的启动方法将通过 ASM 来生成一个适配器类。对于没有捕获其他变量的 Lambda 表达式，该 invoke dynamic 指令始终返回同一个适配器类的实例，并且对于捕获了其他变量的 Lambda 表达式，每次执行 invoke dynamic 指令将新建一个适配器类实例。那么不管是捕获型的还是未捕获型的 Lambda 表达式，它们的性能上限皆可以达到直接调用那样子。其中捕获型 Lambda 表达式借助了即时编译器中的逃逸分析来避免实际的新建适配器类实例的操作。在上一篇的 Curl 实践中，你应该测过下面这段代码的性能开销了。那么我这边的测的结果为直接调用的 3.5 倍。实际上它与使用 Lambda 表达式或者方法引用的区别在于，即时编译器无法将该方法句柄识别为常量，从而无法进行内联。那么如果将它变成常量行不行呢？那么其中一种方法呢，便是将它赋值给 final 的静态变量，如下图的 V9 版本所示。这个版本测的数据和直接调用的性能数据是一致的，也就是说即时编译器能够将该方法句柄完全内联进来，成为空操作。那么今天的实践环节，我们来继续探索方法句柄的性能。你可以运行下面的 V10 版本和 V11 版本来比较它们的性能，并思考为什么。那么感谢你的收听。